而是来送礼的。这份礼物就是喜宁的人头。于是江夫突然态度大变，表示使者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，要在城外请他们吃饭。喜宁以为事情有转机，十分高兴，便欣然赴宴。可是他刚到地方，屁股还没坐稳，伏兵已经杀出，随从的马拉士兵纷纷投降。喜宁见势不妙，回去去找高斌，想和他一起逃走，却不料高斌突然大喊擒贼，却出其不意地将他紧紧抱住，使他动弹不得。众人一拥而上，抓获了这个卖国贼。此时喜宁才如梦初醒，他的外交官生涯也到此为止。往日不同今时，他也指望不了什么外交豁免权，等待他的将是大明的审判和刑罚。至于这喜宁先生的结局啊，史料多有不同记载，有的说呢他被斩首，有的说他被凌迟，但不管怎样，他总算是死了，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。喜宁的死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，从此也先失去了一个最为得力的助手和情报源泉，他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进攻边关，而朱祁镇则为自己的归途扫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。所以当喜宁的死讯传到朱祁镇耳朵里时，他几乎兴奋地说不出话来，而袁冰和哈明也是高兴异常，他们似乎已经认定自己回家的日子不远了。喜宁死了，不会再有人处心积虑地要加害朱祁镇，野先似乎也对他失去了兴趣，屡次表示只要明朝派人来接就放他回去，并且已经数次派使臣表达了自己这一愿望。看似朱祁镇回家之事已经水到渠成，顺理成章，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使者不断地派过去，明朝那边却一直如石沉大海，了无音信。朱祁镇知道自己的弟弟朱祁钰已经取代了自己成为了皇帝，这些他并不在乎，因为他明白以他在吐蕃堡的失败和现在的身份，就算回去也绝不可能再登皇位，而他的弟弟取代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说到底他只是想回家而已，他不断地等待着家里的人来找他来接他，哪怕只是看看他也好，可是现实总让他失望。他逐渐明白他想家，但家里人却并不想念他，而他当年的好弟弟现在的皇帝朱祁钰似乎也不希望再次见到他。野先固然已经不想再留着他，可是他的弟弟朱祁钰也不想要他回来，朱祁镇成了一个大包袱，没有人喜欢他，都想让他离得越远越好。在我看来啊，这才是朱祁镇最大的悲哀。面对这一窘境，袁斌和哈明都感到十分沮丧，但出人意料的是朱祁镇并没有屈服，他依然每天站在土坡之上向南迎风眺望，无论刮风下雨日晒风吹，始终坚持不辍。袁斌和哈明被朱祁镇这一行为彻底折服了，他们佩服他却也不理解他，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着这个人，使他在绝境中还能如此坚守自己的信念。为什么你能一直坚持回家的希望？因为我相信在那边还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回来。千里之外的京城确实有一个人还在等着朱祁镇回来，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背弃了朱祁镇，但这个人 依然在这里等待着他，他就是朱祁镇的妻子钱皇后。在土木堡失败朱祁镇被俘后，朝廷上上下下忙成一团，有的忙着准备逃跑，有的忙着备战，有的忙着另立皇帝谋一个出路，没有人去理会这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。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在这场巨大的风暴前，一个女子能有什么作为呢？朱祁镇都已经过期作废了，何况他的妻子。但在这个女子看来，那个为万人背弃的朱祁镇是她的丈夫，也是她的唯一。她只知道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只求能换回她的丈夫平安归来。她不像于谦王直那样经验丰富，能够善断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听说能用钱换回自己的丈夫，便收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财产，派人交给野仙，只求能换得人质平安归来。可是结果让他失望。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于谦主持大局，朱祁钰成为了新皇帝，朱祁镇成了太上皇，朝廷上下都把他当成累赘，再也无人理会他，更不会有人花钱赎他。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就发生在这个女人的眼前。在这段日子里，她充分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。面对着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，她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能力做些什么去挽回自己的丈夫，于是只剩下了一个方法：痛哭。哭固然没有用，但对一个几乎已经失去一切的女人而言，除了痛哭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？整日除了哭还是哭，白天哭完晚上接着哭，所谓哀泣虚天，倦寂卧地。孟姜女哭到长城只不过是后人的想象，在由强者书写的历史中，历来没有眼泪的位置。痛苦没有能够换回她的丈夫，却损害了她的身体。由于长期伏地痛哭，很少活动，她的一条腿变瘸了。到最后她不再流泪了，不是她停止了哭泣，而是因为她已哭瞎了眼睛，再也流不出眼泪。她已经无能为力，唯有静静地等待，等待着奇迹的发生，等待着丈夫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。这个已经瘸腿瞎眼的女子，就此开始了她孤独的守望。虽然前路茫茫，似乎毫无希望，但她始终相信，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，因为她也知道这里有一个人等着他。钱皇后希望自己的丈夫回来，朱祁钰却不希望自己的哥哥回来。作为领导的北京保卫战的皇帝，朱祁钰的声望达到了顶点，而相对于他打了败仗的哥哥而言，此刻的朱祁钰早已是众望所归，大臣们向他顶礼膜拜，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。而这种号令天下的快感也使得他终于明白了皇权的魔力，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来争夺这个位置。他倚在龙椅上，看着下面跪拜着的大臣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舒适感。是的，这是属于我的位置，属于我一个人的位置。我不再是摄政，不再是代理，现在我是大明王朝至尊无上的皇帝，唯一的皇帝。至于我 的好哥哥朱祁镇，就让他继续在关外打猎吧。那里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我相信他会喜欢并习惯这种生活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他就这么死在外边，自然更好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哥哥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就此永别吧。在权力的面前，从来就没有兄弟的位置。在我们的印象中啊，这个建立不是七公的于谦呢，此刻应该风光无限，万众归心，事实也是如此。但与此同时，他的烦恼呢也来了。所谓树大招风，人出名后总会有很多麻烦的，古人呢也不例外。在北京保卫战胜利后，朱祁钰感念于谦对国家社稷的大功，给了他很多封赏，授予他少保的封号，这个官是从一品，还打算给他的儿子封爵。于谦独逞危局，力挽狂澜，朝廷上下心里都有数，给他这些封赏实在是合情合理，理所应当，但于谦却拒绝了。他推掉了所有的封赏，并说道：让敌人打到京城，是我们大臣的耻辱，怎么还敢邀功？但朱祁钰呢，执意要他接受，那么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接受了少保的职衔，其他的赏赐依然不受。朱祁钰无奈，只得依从了他，而于少保的称呼就此流传下来，为众人传颂。于谦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，明代官俸很低，于谦是从一品，但仅凭他的工资也只能糊口而已。他为官清廉，又不收礼受贿，家里比较穷，后来被抄家时啊，执行的人惊奇的发现呢、啊，这个位极人臣的于谦竟然是个穷光蛋。但就是这儿一个德才兼备的于谦，竟然还有人鸡蛋里挑骨头，找借口骂他。第一个来找麻烦的是居庸关的守将罗通，他向皇帝上书说北京保卫战不过尔尔，且有人谎报功绩，滥封官职。文中还有一句十分有趣的话：若今妖遇尔雕，解苟全性命保绝路之人。这位仁兄很明显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人呐、啊，他的目的呢和指向都十分清楚，连后世的史官呢都看得明明白白。意义抵于谦，实亨背。于谦万没想到，竟然呢还有人这样骂他，便上奏折反驳，表示北京保卫战中被封赏者都是有功绩禄可查，且人数并不多，何来滥封之说？他十分气愤，表示如果罗通认为官职滥封，大可把自己的官职爵位收回，自己去干活就是。罗通的行为啊，激起了大臣们的公愤，他们一致认为谦失堪其任，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。可不久之后，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又上奏折骂于谦，而这篇奏折的目的性更为明确，文中字句也更为激烈，摘录如下。比如这个德胜门下之战，蝶未胜俘，互杀伤而已，虽不足罚，亦不足赏。还有更厉害的呢，于谦自二品进一品，天下未闻其功，单见其赏。就这样，于谦先生危难之中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，匡扶社稷，才换来了京城的固守和大臣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事成之后还拒绝封赏，只接受了一个从一品的虚衔。可这位刘定之却还是不满，硬是搞出了个 天下未闻其功，但见其赏的结论。刘定之先生暂时未见其功，闲时单见其骂，观此奇闻共赏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定律：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，骂一个人呢也不需要借口。而后代历史学家则看得更为清楚，他们用一句话就概括出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：先有社稷公，一时记者动辄屡以深闻弹劾。于谦呢，开始还颇为激动，上奏折反驳，后来也就淡然处之了。其实于谦呢，完全没有必要激动和愤怒，因为这种事情总是难免的。树大招风这句话几千年来从未过时，绝无例外，屡试不爽啊。不管于谦受到了多少攻击，甚至后来被政敌勾陷谋害，但他的功劳和业绩却从未真正被抹杀，历史最终证明了他的伟大，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呐。于谦因名声太大，为人所诟，而另一重臣王直的境遇也不好，他也被人骂了。但不同的是啊，骂他的不是大臣，而是皇帝。被骂的原因则是因为啊，他太天真。到底他们干了什么天真的事情惹了皇帝呢？这个答案很简单，他们提出了一个朱祁钰十分不喜欢的建议，接朱祁镇回来。原来也先自战败之后屡次派人求和，时任吏部尚书的王直便有意趁此机会接朱祁镇回来。其实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朱祁镇回来复位，而是觉得太上皇被俘在外是个很丢人的事情，现在如果能够让朱祁镇回归，也算是为国争光啊。可惜他们的这番意见呢，完全不对朱祁钰的胃口。这位新皇帝皇位刚刚坐热，听到朱祁镇的名字就头痛，只希望自己这位哥哥滚得越远越好，如果可能最好把他送到外星球去，永远不要回来。于是他对此置之不理。可是这王直呢，偏偏是一根筋的人，他误以为朱祁钰不理会自己啊，是他没有拿定主意，尚在犹豫之中，便公然上奏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本来上奏折也没什么，可偏偏这位直肠子仁兄写了一段比较忌讳的话，搞得朱祁钰暴跳如雷，把事情闹大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尔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。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！嗯，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嗯，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呀、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30度，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，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，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，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。走过小桥流水人家，路过草长莺飞古镇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这是一个古代宰相的官邸，这是一个被皇权恩宠五代的世家。这个家族中共有9位进士，6位翰林，父子4人同朝为官，父子3人同入翰林院，父子2人同修康熙字典。家族中共有38人走上仕途，奔赴大半个中国为官，足迹遍及14个省市。这就是陈氏家族，位于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。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就聊一聊皇城相府的故事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镇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皇城相府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，总面积达9万多平方米。这是一座明清风格的古堡式建筑，是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、吏部尚书加3品的一代名相陈廷敬的府邸。他也是康熙皇帝的讲经老师、康熙字典总阅官，辅佐康熙皇帝长达半个世纪。陈廷敬，山西阳城县中道庄，也就是今皇城村人。据说其母张氏夜梦神人，授以玉匣珠环而生廷敬。陈氏以诗书耕读传家，家风淳朴，家教甚严。陈廷敬从小受到良好教育。陈廷敬原名陈敬，顺治15年，陈廷敬科举中进士。同科进士中有2个陈敬，为了便于区别，顺治帝为阳城人陈敬改为陈廷敬。借皇帝金口玉言，再加上其为人做官之道，为陈廷敬治政为官、学士研究、展示才华提供了良好的舞台，这在清朝的汉人高官中是无与伦比的。因为陈廷敬比刘罗锅、和珅和纪晓岚等更有运气，几乎没有备孕的时候。顺治15年，20岁的陈廷敬考中进士，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角逐。数十年中，他尽管官至工部、户部、吏部、3部尚书， 乃至入阁拜相、高官显位，但他还是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学术领域，并取得丰硕成果。陈廷敬以其学识人品成为康熙皇帝的老师。康熙在位61年，陈辅佐长达半个多世纪，除鳌拜、平三藩、大败噶尔丹、打击沙俄入侵、收复台湾等。陈廷敬提倡廉政，选拔人才，康熙明辨是非，识别忠奸。他提出廉乃治之关键，俭即廉之根本。好上嗜欲的人犹如水湿堤防，随时有泛滥的可能，因而必须崇尚节俭。他还进一步指出，上级官员清正廉洁，则他的手下就不敢贪赃枉法。如果上级贪污，就算他的手下想清正廉洁也做不到。陈廷敬主张尊老爱幼，康熙每次外巡召见70岁老人举行千叟宴，予以安慰奖赏。他还提出重视教育，提高从政官员素质，考察德政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，倡导节俭民风，豁免钱粮赋税和严惩贪官污吏，用经济手段治理经济犯罪等等。陈廷敬与康熙皇帝这一长一少、一师一徒、一汉一满、一臣一君各显才华，以辅佐重臣和旷世明君而载入中华民族史册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清朝实行退休制度，所有官员都不得享受终身制，这与现在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有相似之处。而陈廷敬已年逾古稀，多次申请退休，但康熙帝不准，致使臣最终病死在相位上。这在清朝是罕见的，因为清规戒律和祖位是不能打破的。臣死后，康熙皇帝给其极高的荣誉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名分、葬礼规格、丧葬费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。由此看来，无论是从满汉之间、师徒之间，还是从君臣之间，都是一段佳话。那么这座皇城相府是怎么来的呢？这里啊，流传有一个故事。陈廷敬在朝为官，一生刚正不阿，廉洁忠清，很受康熙皇帝的敬重。可他又是一个大孝子，十分孝敬自己的父母。传说陈廷敬的母亲张氏60多岁时就提出要儿子带他去北京看看皇城。娘说，儿啊，娘听说北京皇帝住的地方就像天堂一样美，有什么金銮殿、紫禁城，你整年在那里给皇帝万岁爷办事，咋不让娘也去看看，就是死了也不枉娘养儿一场啊。陈廷敬听了心酸肚热，十分理解老娘的心，可又想从老家到北京要翻山越岭走2000多里路，老娘怎么受得了啊，万一路上有个啥好歹，不是当儿的更不孝吗？于是他想了又想，才回答说，娘啊，其实儿子也早想让娘去北京看看皇城，开开眼界，可就是这2000多里路吃不好睡不香的，万一路上有个啥闪失，儿子实在不忍心。我看咱干脆在咱这地方仿照北京皇城的模样修一个小皇城，老娘不仅能天天看，还能一年四季住在这里，不知老娘同意不同意呀？老娘听了实在为儿子的孝心而感动，为儿子的想法而高兴，就忙着点了头。就这样，陈廷敬亲自设计图纸，亲自查看山势，多方筹集资金，动工修起了皇城。谁知陈廷敬修皇城的事儿被人密报了朝廷， 康熙皇帝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。陈廷敬啊，陈廷敬，你野心不小啊，竟敢背着朕修皇城，这不是想谋反吗？真是知人知面，不知心呐。发完了火，就要下旨派人去捉他，但刚拿起毛笔，又低头一想，这陈廷敬多年在朕身边，一心为公，从没有对不住朕的地方，怎么能只听了一点消息就胡乱定罪呢？不如干脆朕亲自去走一遭，查看查看，要真是跟密报说的一样，再杀再剐也不迟。于是他放下笔，点起3000御林军，亲自出京，直奔山西阳城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康熙出北京那天，陈廷敬的一个好友派人快马加鞭给陈廷敬送来了信儿。陈廷敬看信一想，坏了，自己本意是孝敬老娘修皇城，可是皇城二字是随便使用的吗？不如干脆把修好的城墙楼亭全用黄颜色刷了，康熙皇上来了，自己再据实禀说，估计也出不了啥差错。陈廷敬主意定了，就让工匠们连夜刷色，把一座城堡全变成了黄色。康熙皇上带着御林军到了阳城，便换上青衣小帽，骑着毛驴，一个人从阳城到了皇城。他顺着城堡左看三圈，右看三圈，看到的只是一座黄色的小城堡，并不像密报中说的那么吓人。就规模大小来说，不足北京城的万分之一，完完全全是一个阁老院。看着看着，他笑了，心里也敞亮了，就不等传报，直接进了院子。陈廷敬见了，忙带全家人跪礼相迎。陈廷敬的老娘高兴地忙着拉康熙皇帝的手，跪在地上。康熙皇帝忙扶起老人，问明了修城的情由，深深被陈廷敬的孝母之心所感动。这座美丽的黄色城堡坐落在梵山脚下，四面环山，又像是小小盆地中的一颗明珠。东面凤山像金凤展翅，山势威仪如同凤身，山上茂林如花，如同凤羽。西面一座虎山昂首挺拔，雄伟壮阔，北面龟山坚韧顽强，带来无限祥瑞。尤其是梵溪河贯穿全村，一年四季河水欢畅，娓娓难流，更加给皇城带来无限生机。春天杏花桃花梨花迎春花竞相开放，一片粉白，一片艳红，一片淡黄，缕缕清香弥漫山城。夏天梵河两岸碧绿低翠，鸟语花香。秋天柿子红了，玉米黄了，菊花开了，满山金黄，满谷芬香。冬天苍松翠柏，净瓶红叶浸染山林，如诗如画，把黄阁衬托得妖娆妩媚，多姿多彩，令人如痴如醉，如身在仙境。所以多少年来，黄阁青山就成了皇城八景最为亮丽的一景。之后康熙二次北巡，都住进了这个山歌傲的皇城，所以皇城也就因为皇帝的驾临而成了真正的皇城。传说毕竟是传说，故事里的事儿有假也有真。其实皇城分内外两城，内城并不是陈廷敬修建的，在内城的城门洞上方有一块斗柱可居的匾额，是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所写， 因此内城的历史就要推算到明朝崇祯年间。当时明朝已是烽烟四起，朝不保夕，明末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，当时粮食包裹不能多藏，牛马牲畜也无处躲避，每每遭到杀掠。陈长炎对此事日思夜虑，亟待万全之策。最后他想到，如果能修一座城堡，肯定会安全可靠。于是他就把族人集中起来，申述他的想法，小以同舟共济的道理，希望能筑一城以图永固之力。明崇祯六年，陈氏的筑堡工程动工，到次年二月竣工，设计布置严密牢固，城门镶铁皮，门上有楼，楼下券洞，洞旁绝井，铁门之外设有粗大的木栅栏，一切闲人往来只能在栅栏外，不得擅自入内，即便遭匪情，也有充裕的时间关闭城门，可防不测。城堡修成之后，陈氏又训练了守城的家丁，添置武器装备，储积粮食煤炭，万事俱备，固若金汤。陈昌言把这座城堡取名为斗柱居，并在城堡上亲自题写了斗柱可居四个字的匾额，意在这座小城堡虽然只有斗那么大，却可以安居乐业。此外，陈昌言还做了斗柱居铭，以告诫子孙创业不易，守城更难，让子孙后代牢记祖训，保全家业，可谓用心良苦。皇城的外城是在康熙38年，公元1699年动工，到康熙42年，公元1703年最后建成的。它比内城整整迟了70年，而这时陈廷敬的老娘也早于康熙17年1678年就已入土为安了。所以说，陈廷敬为老娘修皇城的故事就一定是后人编撰的。不过这个故事突出地告诉大家，陈廷敬是一个大孝子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入阁拜相后的陈廷敬深得父辈的思想传承，他在修外城时以内城旧事解内城之危，使两城相互连结，城下城门相通互为呼应，上面城顶道路内外相连，使两城浑然一体。在内外城北墙连接处故意突出一块，远远看去，两城合起来就像一只千年灵龟，所以说就有点灵龟千寿的讲究了。不过两城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，内城的房屋坐东朝西，外城的房屋坐北朝南。内城依山就势，有高大的河山楼，密密层层的藏兵洞，还有地道通往城外，是一座很好的防御工事。外城地势平坦，房屋齐整，有厅堂书房，亭阁花园，住房有尊卑之分，整体就是一处官宦巨宅。内城表现的是坚不可攻，牢不可破的防御主题，外城体现的是清雅高贵的盛世风貌。两城互为映衬，互补长短，如果走进去看看，就像在看一幅漫漫古典画卷。说到这里，皇城的意思也算交代清楚了。那么相府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康熙38年，即公元1699年，陈廷敬官任吏部尚书。吏部是清代中央吏、户、刑、工、礼、兵六部的总部，吏部尚书就是百官之首。康熙皇帝为了表彰陈氏一门忠于朝廷，为国为民都很有建树的品德功劳， 在陈廷敬升任之后，也同时为他的父亲陈昌七、祖父陈经济、曾祖陈三乐封赠了不同品级的官衔，并下旨要他回家树功德牌楼，为世人做一个楷模。就这样，陈廷敬于康熙38年这一年，在老家内城外的过道上修建了一座功德牌楼，把自他以后兄弟子侄十人的具体功名和官职全都铭刻在上面。这座牌楼的后面是清顺治14年1657年陈家奉旨修建的第一座功德牌楼，但规模较小，称为小牌楼。不过修建时间可比大牌楼早。陈廷敬修的大牌楼高6米多，面宽3间，3门4柱，3楼头，户柱石鼓石狮，灵秀端庄，楼顶花草鸟兽栩栩如生，正中间上方镌刻着“冢宰总县”4个横眉冷眼的大字，让人一看只觉威严无比。冢宰就是古代宰相的别称，总县除了代表陈廷敬曾任过的左都御史之外，同冢宰联系起来就是总领朝中大事。可见陈廷敬已经是一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人了。可是清代不设宰相这个职位，因此还没人敢这么称呼他。大牌楼建成后，陈廷敬拓展了地界，开始营造外城，并首先建成了冢宰地。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冢宰地大门上方看到这3个刚劲有力的大字。到了康熙42年，陈廷敬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又在冢宰地门楼上方增挂了大学士地匾额一块。大学士地大门里迎面是一座雕工精美的大影壁，正中间的浮雕是麒麟吐玉，由大门进庭院的正门称为仪门，实际上就是二门。过了二门是迎客大厅，大厅正面雕漆屏架上高悬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“点汉堂”3个鎏金大字和“龙飞凤舞，博闻约礼”2个御制匾额，更显得这里富丽堂皇。这里整个厅院按前堂后寝、东书房西花园的格局修建而成，显得井然有序、庄严和谐。许多人看后称这里为皇城小故宫。据传康熙皇帝由陈廷敬陪同视察洛阳后，执意来到陈廷敬的府地，看到这里山清水秀、民风淳朴，一时兴起，便写诗一首赐予陈廷敬。这首诗是：新家大邑寿仍皇，近于丹东向洛阳，顾盼一过丞相府，风流三街令宫香，南川耿道花亲县，西岭云霞色满堂，共道进贤蒙上赏，看君几岁做台郎。从诗的第3句中看到，第一次把陈廷敬府邸称为相府的，恰恰就是康熙这个千古一帝，由此皇城相府流传于世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回望故乡，你远在万里，带走了多少深恨清风吹过你脚下的土地，亲人都在你的心里。你为的是天下，想的是社稷，苦了自己。你穿的是旧衣，吃的是粗米，从不在意。你爱的是百姓，恨的是叛逆，一身正气。你流的是热泪，熬的是心血。 惊天动地。你为的是天下，想的是自己，苦了自己。你穿的是旧衣，吃的是粗米，从不在意。你爱的是百姓，恨的是贪利，一身正气铭在心头，为官要做几世。你为的是天下，想的是社稷，苦了自己。